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十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其实是在很多领域，或者说是不管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跟亲人、跟朋友，或者跟你的爱人，你都会或多或少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只是我们可能原来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去想一下。到底有没有过这样真实的这样的经历？我为什么想到今天这个话题？因为我印象我在上学的那个阶段，就是完全没有经济能力的那个时候，我在想啊，如果有一天我挣钱了，我一定会很幸福，因为我可以拿着自己的钱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一定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到这种幸福感。可是呢，在突然有一天自己有机会挣到第一笔钱的时候呢，确实是拿着这笔钱去给家人买礼物，最后给自己买礼物，哎，我觉得那一刻挺幸福的。可是慢慢的，随着这样的过程越来越多，这样的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在那一刻获得的那个金钱能够给你带来足够的幸福感？在之后我在想，可能我挣了更多的钱，我的这个幸福感可能会更强烈一些。可是我有一天发现我挣了更多的钱了，我并没有觉得真的很幸福。所以我今天就也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这种幸福感真的跟金钱有关系吗？或者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一问自己，怎么样在有限的金钱里获得更多的幸福感？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涉及到钱的事儿，那就一定要请一个我必须要跟他经常没事掰扯掰扯钱的人，来自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袁伟大圆儿。好了，不用打招呼了，就是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就是每次大圆来，我都需要给自己十分钟的时间平复一下我的情绪，好吗？就是受不了，你们能受得了吗？就是一周五天见三次半，你知道，你们才见三次半，我见四次，你知道，这实在是接受不了。大圆，就是今天来是为了钱而来吗？ 是的。 有人给你发钱吗？来这个节目？ 没有，因为我要给你发钱，所以我要就是这时不时要过来然后监督一下啊。 对， 然后就是尤其看看你今天的这个妆面。我刚才还想说，哎，今天的这个粉底打得还不错，但是从镜头上看，哎，你是没描眉是吗？天哪， 忽略了。 天哪啊，扣上啊，稿酬啊，要扣一点，扣五分之一。 哎，好在我们一直播的观众，你知道我现在对我们一直播的观众我是心怀感念，就是他们并不在乎我长什么样，他们就只是闭着眼睛或者把他们镜头打上马赛克听我说话就好了。我已经开始承受这样的一份羞辱了。今天呢，要跟大家和大圆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怎么样我们在有限的金钱里面获得更多的幸福感。这个话题听起来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种圣母的这种感觉啊，你怎么可能呢？还有限的金钱里，感觉又是一碗浓浓的鸡汤。但是其实它在我们社会当下，在我们的生活周围无时无刻，这个问题不再围绕着我们，或者不再拷问着我们。如果你这一刻并没有觉得这个话题能够给你有触动，你可以试想一个问题，就是我身上现在就100块钱，这100块钱怎么样能让我 觉得特别的幸福，我怎么把这个钱利用起来能让我在那一刻获得足够的幸福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想聊的这个话题。所以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对这个话题你是不是有话想说，同时我们也问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挣钱和花钱你觉得这两个事儿哪一个更容易让你有幸福感，更容易让你有满足感？大家都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是活力九八二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大圆能把你的鼻涕醒一下吗？吵死我了，我这么专业的人，这耳机里时不时的传来我以为直播间哪个风箱漏风了，你知道吗？大圆，我接下来啊，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入一个很有意思的环节，也算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特殊的环节，叫快问快答。我会用五个问题直接的拷问大圆，拷问你的良心。你扣我钱，你良心何安啊？就是拷问一下，就是你不能有片刻思考的时间， 嗯， 不可以迟疑。 好， 我们叫快问快答，五个问题。 好， 你看你这鼻涕醒的，我这个耳机都不灵了。 就过敏性鼻炎好吗？就是北京的春天、春夏、然后尤其是两天风特别大。 嗯， 就是过敏性鼻炎，没有感冒，身体好着呢。 啊、挺好的，什么？ 嗯， 跟我有什么关系？哎，快问快答那个纸条。我们的导播老师借走了，没关系，好在这个问题是我设置的，我应该 能记住是吗？ 脑子里还有印象啊。快问快答，我就怕我是慢问快答，我就先脑子里搜索一下。第一个问题啊，我来想一想。第一个问题，大圆，你们家谁管钱？ 我老公。 你在什么上更容易花钱？ 臭美。 臭美上啊。那你觉得这个花钱和挣钱这个事儿哪个容易让你有幸福感？ 花钱。 花钱啊、嗯、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哎，我想想我当时写的五个问题。好失败。好好的一出戏。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觉得这个钱有没有让你现在感觉到有一种足够的幸福感，就是有没有足够的安全感？ 没有，还不够多。 还不够多。 对， 那好，最后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圆，那个问题我记得我当时设置的是第一个问题 啊、 特别的精彩。 是吗？ 我想不起来了， 要不然下半场问一下导播老师。 导播老师一会儿把那个条还回来再说。就是现在大圆有了一个就是初始的一个反应，我刚才从这个快问的某一个问题里面我听到了一个信息，就是挣钱和花钱这个事儿，你觉得花钱更让你有幸福感。你首先你怎么来理解我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设置挣钱和花钱，你觉得他们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首先我觉得就是花钱的话是一瞬间，这属于这个激情式消费、然后呢挣钱的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不会那么艰辛，就是我们挣钱嘛，你要把别人的钱从别人的兜里头掏出来放到你的兜里，那这个过程你置换的是什么？是你的时间，然后你的产品和你的服务，包括你的这个智商，所以这个过程一定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你是这么理解这个挣钱和花钱的 啊、对。 但其实呢，作为主持人，我当时设这个问题的初衷是什么？就是挣钱和花钱，挣钱是证明你还有这个能力，你还有这份价值 啊、 花钱那这个钱可能是你自己挣来花的，也可能就比如像你这种就是躺在自己先生的功劳铺上然后花先生的钱啊，是有这样的过程吗？你不承认，你先生承认。就是这个意思，你就先理解好吗？不要对我产生质疑好吗？ 好。 哎，对，我今天情绪稍微有点焦躁啊， 就是因为没有描眉是吗？ 对，穿了一件本来觉得挺白挺衬肤色的 T 恤，结果没有描眉，这事儿谁受得了。就是这样的两件事情在你看来，就是消费带来的那个瞬间可能更容易让你有一些幸福感，但如果我把这个问题剖析清楚了，挣钱呢其实就是代表你还有挣钱的能力，你还有这个价值，花钱呢就只是说你还有或者说所谓的这样的资本去花自己的钱也好，花先生的钱就是花别人的钱。那这两个如果我现在把它更深层次的挖掘之后，你觉得你哪个一样能给你带来幸福感，更能带来幸福感？ 更能带来幸福感，那还是挣钱。 还是挣钱。 对，尤其是这个钱打到你的这个账上，那个 第一时间是非常有喜悦感的 啊。 我一般的话纪念的方式就是吃东西， 就是 纪念一下。 有喜悦感和有喜感是两回事儿，就是看到那个钱莫名的喜感，哎呦就挣这点儿。是你就是觉得就是在那一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自己瞬间有一种幸福感，就是看到自己的入账通知有这样的一个幸福感。 对， 这个远比你拿着这个钱然后再出去花这两个瞬间可能前者更有幸福感。 是的，因为毕竟这个挣的是多的，花的是少的。 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人的所谓的价值观的一个讨论，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我通常说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它的确立阶段最主要的阶段和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大圆儿，你原生家庭就是在你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原生家庭的经济条件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康家庭。 小康家庭。 对，小康家庭就是比如说像我是80后嘛，所以就是那个粮票的时候用粮票去换粮食，然后去换肉的那个年代，然后也经历过。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进口香蕉是2块钱一根儿，我妈真的只买一根儿，然后全家人就是差不多是一周买两次吧，只给我一个人吃。还有那个西瓜要切很小的一丢丢，然后也是我一个人吃。 所以就是你那个时候都有进口香蕉的概念了。你知道我在我这个原生家庭我成长那个阶段我都不知道有进口这个事儿，就一直到我们家买了一台这个日立牌的电视机然后才听说这是日本进口的电视机，我才有进口这个概念，根本就没有听过进口香蕉，你知道吗？就是还是过的所以这就是普通的小康家庭和普通的工薪家庭。 我觉得是年代，你知道吗？你一个70后和一个80后。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70和79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其实原生家庭给你了一个相对满足的一个环境，你并没有说在那个环境里受了多少就是物质上的约束。 对。 那你仔细回想一下，即便是那样的一个比较容易让你满足的小康家庭，有没有听过爸爸妈妈因为钱发生过争吵 啊？当然。 当然有还是没有？ 会有。 你为什么当然摇头是 当然会。 你不要侮辱我的智商，我告诉你，你可以侮辱我的长相，不可以侮辱我的智商。当然，然后一摇头，所以是有过的。 是的。 还能不能给我们还原一下那个场景？如果你不觉得这是在窥探你的隐私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事儿难以启齿，那你必须得讲。 就是实际上很多，很多就是柴米油盐啊，然后比如说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给这个比如说我爸爸那边爷爷奶奶，然后需要给他们这个拿多少的这个红包，然后这个我妈妈这边姥姥姥爷需要拿多少红包然后都会有一个就他们俩会有一个小算盘 就是有这么一个争吵的过程。 对对对。然后包括这个就是我每个月的这个生活费每个月的这个支出怎么去安排都会，就是你与其说它是会议，家庭会议也可以，但是你说它是争吵也可以。 所以爸爸妈妈其实是很少因为自己花多花少发生过争执或者争论。 对， 更多的是身边的人比如说你刚才说是给这个姥姥的家的多一些还是奶奶家多一些或者说用在孩子身上， 或者是换房子，比如说这个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时候从平房搬到楼房然后就需要这个去投入一部分那么这个装修装到什么程度，然后面积买多大他们之间也会吵对，尤其是装修的时候， 也就是其实都是在为这个家庭在做着盘算。 对对对对， 而并没有说今天比如说妈妈买了一件漂亮衣服，爸爸说你看你这个东北话叫败家娘们你又在这乱花钱没有这样的时候。 这个可能也有。 有，但是你你的这个记忆是模糊的。 对对对。对。 所以原爸爸原妈妈此时此刻如果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把当时的真实经历给我们还原一下。其实大圆说的都不对你们俩其实争吵都是因为谁多买了一件衣服。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即便是有过这样的争吵，整个的家庭氛围在你看来你是觉得有幸福感的，还是说哎呀讨厌死了又因为这点事儿在这争？ 我当时是觉得很讨厌。我想这个有 什么好争的，是吧？嗯、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你们家200，我们家200， 嗯， 就平均一点，公平一点嘛，没有什么好争的。嗯、还有装修，啊，就一个人闭嘴就可以了、 嗯、 啊，只听一个人的就对了， 嗯 啊，然后包括这个我妈给我爸买一件衣服，我爸可能不喜欢，然后觉得他买贵了。嗯、比如说，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真有这样一回，就是我妈当时给我爸买了一件名牌的一个衣服，嗯、大概是2-3千。 美特斯邦？ 没有没有， 百尼路 啊？没有，不，这很高级的、 哦、 啊。然后就是2-3千的一件衣服， 嗯。 然后我爸呢就穿到他们单位去了， 嗯 啊，因为我爸是一个特别节约的人，然后我妈就骗我爸说是200块钱 啊、 哦，然后穿到单位去，因为我们那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嘛， 嗯。 一看到这个牌子，这个样子，它是橱窗里的橱窗款嘛、嗯，然后人家就说，哎，这嫂子实在是太厉害了，你说这衣服2-3千的，居然200块钱拿下了，然后都问我爸，然后所以就是穿帮了，我爸就回来跟我妈说，嗯、你给我退了，这么贵的衣服我不要， 嗯， 啊对，所以我当时说，哎呀，买了穿就穿嘛， 就这点事儿 啊，对， 值当吗？ 对对对， 所以后来妈妈是不是说，哎，老公，这是高仿的，并不是大牌。 你说对了，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有过因为这样的一个家庭气氛，因为这样的事情，让自己有一点就是这个厌恶感啊，有一些反感。 是的， 可是，现在仔细想一想，能不能理解他们那时那刻的处境？ 那就是换位思考的话，肯定就不一样了。 尤其是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 对对对， 你会不会理解当时他们的处境？ 太理解了，就是每个就是你账面上的然后你的这个每个月的要投入多少，就家庭部分会有投资一部分嘛、你不可能留那么多的这个现金在家庭里面，所以就是这个家庭是要做这个理财计划的，然后不能全部，就比如说我自己单身的时候，一个月挣多少钱，我可能都会投在这个吃啊玩啊、买漂亮衣服上，然后买化妆品上。但是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就不一样了、就是我可能会很少很少一丢丢，会留给自己啊、这个吃点好吃的，然后这个买点漂亮衣服，是很少，或者是也根本就没有时间了，绝大多数都是找代购啊，对，所以就是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跟我妈那个时候换位思考的这个感觉就会多一点， 也 会更体谅他一些。 没错，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对， 就是那个时候你可能只是听到这种琐事，在你看来就完全不值当的，就像你说的，就听他的呗，2000就2000呗，何必在乎那1800呢？ 对， 200就有个这么个差价。 对对。 但是等你自己真正成立了家庭，你才知道每一项家庭支出都是你要自己做一个盘算， 是的， 做考量的。 是的。 那你先生，你有没有就是对他的了解，包括跟他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他在所谓的金钱观上，你觉得是？他愿意把钱花在哪方面，或者这个事儿有钱，这个事儿对他来说更容易让他有幸福感吗？ 实际我老公呢，他是一个比较恬淡的人，就是他实际蛮岁月静好的，就他对金钱没有太强的概念，也没有执念，但是恰恰是他这样的一个人都非常善于理财，他不在意钱，但他非常擅长去打理，不管是他这个自己的这个事业方面的这个投入也好，还是说我们家庭的这个理财方面也好，就是我老公打理的特别好，所以我们家管钱是我老公来去管钱，他给我零花钱， 是这样， 是的， 我觉得这样其实挺幸福的，就尤其像我这样的，就是对金钱数字特别不敏感的人，我特别希望有一个人帮我来做这件事情，但是通常这样的重任，他们都莫名其妙的、盲目的把这个重任交给我。 我天哪！ 所以就是每个月家里面弄不明白的时候，我说你别怪我，这当初可不是我主动请缨的。所以大元刚才也说了，现在可以理解家里的人的这种处境，然后和先生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每个人的偏好不一样，达成了一种默契，家庭的默契。所以你们两个其实是比较享受现在的这种家庭状况的。 对， 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你们其实不管挣多挣少，都会容易让你们获得这种满足感和幸福感的， 是 因为家庭分工各有不同，每个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可以了。那我们再说到原来，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挣的自己第一笔钱，你还记得吗？ 我实际挣钱还是真的是特别早，我大概是上中学的时候，因为 就是曾经练过摊儿。 哎，我就一直很纳闷，你看你刚才也说了，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小康家庭，为什么那么小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是一个，因为我们家绝大多数人啊都是在国企，然后做公务员，所以相对这个就是说比较本分，本分呢也比较稳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是一个就是天生喜欢愿意尝试、好奇又喜欢冒险的一个人啊，对，所以就是在我的这个中学时代呢，有一批同学。啊，他们可能就读到小学或者读到初中，他就辍学了，主动去辍学啊。咱们先别说他这个十二年的这个义务教育，他完没完成，但是他是主动辍学了，啊，他就开始练摊儿，然后练摊儿呢就会就是比如说挣了一些钱，穿了很漂亮的衣服，就会刺激我们这些读书的这个小朋友，啊，所以这个。正好假期的时候，父母给了一笔钱，然后一直在张罗。因为我特别感谢我父母这种教育方式啊，就是他不会限制我。他说你要如果想什么的话，他会一定程度上给我一个基础，让我去尝试。所以当时他给了我5000块钱，我就这个尽力批货。就尝试着练摊儿。 哎呦，那个时候的5000块，80年代，到90年代， 到90年代，已经九几年，九七年吧、那个样子就给了我5000块钱，练了一下摊儿，挣了点钱，但是就收手了，就发现实在这个活儿我干不了。 但是其实也是 太吓人了， 也是挣到钱了，因为当时有一些这个经历，我原来也 没挣到钱， 没 挣到钱，就是5000块钱没有赔个底儿掉，还剩了一点儿，还有点良心，就是不要再继续投入了，把剩的这点钱给父母买点什么吧， 别再败了啊。 对， 所以其实刚才大元说了那么。多给自己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包装，你说白了你就是爱钱，你说那时候你就爱钱，你想挣钱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穿一个大 T 恤，然后没画眉毛，插个腰，什么样子嘛，就是特别显得我不知性啊。那我特别理解，就是在一个特别传统中规中矩的家庭里，你的那个不安分的心是特别容易被激发出来 的。 就是如果家庭的这种环境是大家都斗志昂扬的话，可能你会疲于那样的一个状态， 对， 你就想回归安宁。 是的， 反而是因为家庭太稳定了，你就想给这个家庭，添点料，就是就是想让这个家庭 做起来 更丰富一些，所以你去做了这么一个尝试。那个时候是把钱基本上赔完了， 差不多，基本上就赔个底儿掉， 所以就还剩了一点钱 啊。然后就是寄了一大堆衣服嘛，然后也没有卖成，然后就分给我小姨。然后分给我舅妈，然后大号的就分给我自己妈，就到处分，对，当做礼物送给他们。 就是那一刻，虽然是你把钱赔掉了，但是手上积了点货，然后把这个货分享给你的这个亲戚朋友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幸福感？ 那个时候是没有幸福感的， 就是觉得自己赔了是吗？ 对，就是一种 面上挂不住了， 就严重的挫败感。对，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俩其实本质的区别，就是在我看来，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哎，虽然钱是赔了，但是我手上有这个货，我给到我亲戚朋友的时候，我也容易获得那种满足感和幸福感。但是带你来说，你是觉得对不起家人对你的这个5000块钱的投入。 是的， 所以那一次的这个经历是相对失败的。什么时候是真正自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笔钱？ 大学二年级吧，我第二次创业，然后在我们省台，当时做了一档栏目，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基本上就是体力上的还有智商上的一个投入吧，赚了一些钱，那个时候还是蛮喜悦的，当时赚的还真不少。 大二的时候，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省电台有一个项目， 对对对， 那个时候已经在电台做项目了， 是的，还做制片人， 是吗？ 是的。 那现在过去了多少年？ 哎呀，我想想啊，当时20岁吧，现在十几年了， 20多年啊，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你没什么长进吗？你还在电台做，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拿到了这笔钱的时候，是真真正正靠自己的本事，而且是智慧挣来的这个钱，这跟你当时练摊儿是一种纯商业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那个时候。不管是你和家人有没有一些对这个钱和你挣到的这笔钱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态度， 我当时对那个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感觉， 就挣了多少没概念。 对对，就是当时挣钱不是我的第一个目标。首先我本身是个学生，我是觉得通过这个当时创办栏目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学到了很多，就是包括勇气，然后包括如何去带团队，还有就是也 认识到了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就是在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我选择了去上班，然后之后继续去读一个研究生，继续去深造自己，而不是说马上去创业。就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尝试了 所以就是并不急于想要去证明自己什么。 对， 就是你已经证明过了。 对，就是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恬淡，而且我会觉得就是那是几个月的时间，是一个压榨式的成长。就是你面对很多很多自己完全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个种种恶劣的这种环境，包括人事环境要怎么去应对就觉得确实是收获要远远高于我最后挣的那个第一桶金。 所以当时还记得挣的这笔钱是怎么花的吗？ 我想想啊，大概是把我那年的那个学费交了。 自己挣了学费。 对，自己挣了学费，然后后面也是这个又分给团队。每个人发了一个大红包。 就是那个时候有自己的团队了。 就是我当时带的都是我的这个同学，大学同学，然后师哥师姐师妹，带着他们一起这个做一个栏目，然后挣了钱之后，就是每个人分了一个大红包，自己就剩了一点点。我还就是比较共享的，因为当时我问我妈了，然后我妈说不能让团队白跟你干，然后要绝大多数要让这个团队挣的钱要比你多，所以后来我把这个钱盘算，确实每个人挣的要比我多。我自己没有剩多少钱。 就是把钱分给团队的这些人的时候，他们拿到钱之后那个反应，会不会让你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有幸福感？ 就实际大家还是都是挺平淡的，就是觉得哎呀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当时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就熬夜，然后包括这个巷战，还有甚至这个险些这个形成斗殴性事件，实际还是蛮凶险的。所以大家就是拿到这个钱之后，反倒就是反应就很恬淡了。 就是因为这个过程经历太辛苦了， 对， 所以他并不觉得这个钱像就是所谓的外快一样。 对， 都是他自己， 都是辛苦钱， 都是一分一毫都是他自己付出的。 对， 所以从那个大二的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开始钻坑，不是就是喜欢跟身边的这些学长或者学妹们在一起合作。 对， 你是觉得跟他们更容易达成一种共识是吗？ 首先嘛，就是我现在是更习惯这个跟熟人去做事情，因为大家的这个价值观还有处事方式就是沟通的这个路径和效率不会那么长，效率会很高。然后呢当时是因为没得选，当时就是我身边只有我的同学，然后我的师哥师姐。你再让我去其他的这个学校去发招聘广告，可能我当时还没有这个智商和能力。所以就是就近来去解决。 现在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要进入半点广告了，我突然想起来我手机有原稿。快问快答我们再来一遍好吗？ 好， 五连发啊，不能有片刻思考。预备开始。你花钱手大吗？ 大。 通常把钱花在什么地方？ 臭美。 最舍得在哪方面花钱？ 孩子。 家里谁管钱？ 我老公。 挣钱和花钱哪个更让你有幸福感？ 花钱。 花钱啊，还是那个花钱，所以还是没把你那个这话套出来。其实他特别喜欢挣钱的那个过程，我告诉大家，尤其是从投资人这更多投资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真的从心里爱大圆，那就请关注我们的职场有高招，跟我们一起，我们把这件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让彼此变得更强大。所以呢，大圆也请我作为他们的发言人啊，我直言不会的跟各位投资人说 Come on baby 来我们的节目吧，我们共同营造更好的发展的天地。所以刚才大圆说到了这几点，花钱手大，还有就是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我们也能看出来他自己基本的一个金钱观。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下半段的时间可能就真正的要聊到金钱和幸福的关系了。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

然后这个都流出来。 儿女 儿女我们是没有计划的， 哦， 让他们 好样的干得漂亮。 对， 对，让他们自己是自己去搏，但是我们会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环境，还有教育环境，包括这个教育机会。 嗯 啊，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可以做乡村教师。对， 就你们50岁的时候想去做这件事， 50岁之后就是想做一些真正发自内心想要去做的， 然 后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然后每年一段时间就去做乡村教师。 哦，这个我还真没想到。那你就还有2年就，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金钱，就是你们现在用它来累积你们的原始的资金， 嗯， 但是呢，它只是这么一个累积的过程， 对， 并没有在这个金钱上去对它有更高的期望， 没有， 想让它改变更多的你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活条件，而是你们到50岁就准备把这件事情终止了， 对。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这个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啊！因为实际就是 我今天准备了一堆怼你的话，但是这个答案让我无言以对 就首先就是我们都在高校，就是我老公之前是留过校的 啊， 然后呢 做过老师 、嗯，然后我之前自己也做过，做记者的时候就做过很多这个公益的这个事情， 嗯， 所以还有就是做记者的时候呢是专注跑教育口， 嗯 嗯，所以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教育还有包括这个。这个偏远地区的这些儿童的这个教育，是有一些情节或者说有一些情怀在的， 嗯， 然后我们想就到这个年龄段，还没有这么清心寡欲，说到等到比如说50岁的时候，可能刨去很多很多这个特别复杂的东西，能让我们内心为之激动，然后想要再去搏一搏、拼一拼，然后真正感到幸福的事情，那可能就是教育。 嗯 啊，然后尤其是这个不是城市孩子的， 嗯， 是农村孩子的。 对 啊， 其实你说这个事儿，我是感同身受。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本身学的就是师范教育，就上大学的时候，每一年的暑假，我因为又是学校的这个干部，所以就每一年的暑假，我都会带队去到山西比较基层的或者是比较贫穷的这些县市去做这种教育扶贫。就是每一年我们叫教育下乡，每一年教育下乡的时候都会让我有很大的触动。你知道我上大学连着去了3年， 嗯， 每一年去我都在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当然我说的是当时的一个现状，为什么一年过去了还是这样，为什么2年过去了还是这样，因为我们去到的是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就是我们山西范畴之内。我就说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并没有什么样实质性的改变，就是那一刻的时候自己其实是心里的落差挺大的。即便我是顶着光环顶着荣誉去，即便是在那个地方受到了这个非常好的待礼遇，但是也没有办法让我有幸福感，因为我去看到了我目光能涉及到的所有的人，这些孩子的时候，我心里是很不安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理所不当然，所以我是很挣扎有一段时间，就是在那个阶段就让自己变得很不快乐，因为所谓的心里啊，就说得好听一点，放了太多的这种情怀。 嗯， 可是有一天我跳脱出来，会发现我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而不再纠结于为什么，而可以再去想我可以做什么的时候，这个实质性的东西就改变了。 是的， 所以在应该是在14年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我去到云南香格里拉，当时去做跟腾讯还有身边的几个朋友去做这个山区留守儿童上学路上这么一个公益项目。当时去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走进大山里面，我就没有带着那么更多的一种负疚感，我是整理好了我自己的心情，我就告诉自己，从下飞机坐车走进山路那一刻开始，我就给自己做好准备我这次来要改变什么。你就会发现你有了这样心理准备之后，你可以为他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是有那种幸福感的。 嗯， 而我当时最初始的一个幸福感，就是我看到因为我自己挣来的钱，我买了很多的书包文具，我在学校的广场上，我们组织学生们孩子们去发给他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那一刻特别的有幸福感。我觉得我挣的这个钱不单是满足我自己家庭了，我还可以满足这么多跟我素昧平生的孩子，那一刻他们像我的孩子一样，就那一刻我是满满的幸福感。而那一刻我才觉得钱给我带来的不只是我自己的那个眼前的幸福，还有我可以涉及到的这么多的孩子，我可以 就是说的大言不惭点，汇集到这么多的孩子，我是觉得很有幸福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你和你先生的这个决定。 嗯， 那也就是说现在你们家庭的经济条件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呢并没有说因为经济条件好让你们有更多的幸福感，而是你们两个心怀更大的理想，这个事儿更让你有幸福感。 是的。 所以家里面的孩子会现在很小的时候对经济对钱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吗？ 就是我觉得我们家老大啊，就是他今年七岁，他对钱是有概念的。 嗯， 就是他喜欢什么东西他会对自己有克制。 嗯， 然后会捎带一句话，就比如说看见一个什么礼物他会嘟囔一句，爸爸妈妈赚钱很不容易 啊， 然后我不能随便买，我要特别喜欢，我要告诉爸爸妈妈才能买。而且不能天天买啊，要一个月过生日的时候才能买，然后过节的时候才能买。哎，我就觉得还不错，这个吝啬鬼让孩子培养的这个金钱观还是不错的。但是小的呢可能就是他还没过五岁生日，他可能就是会看什么他都会想要，但是我也会跟他嘟嘟，我说这个比如说米饭，这个农民伯伯是很辛苦的，然后你盛多少要吃多少，那你要吃成了的那就一定要把它吃完。后来有几次就是幼儿园老师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你们家这个欣欣肚子吃得硬硬的，然后我就问他，他说妈妈告诉我了，农民伯伯很辛苦，盛的饭都要吃完。我说欣欣你下次少盛一点，省得吃不完。 但是其实看到孩子能有这样的反应也是挺欣慰的。 对的， 至少他接受你说的这件事情。 是的， 大渊，我其实还挺想跟你探讨一个问题的，你觉得孩子在什么样的阶段你要去给他树立一个价值观，金钱观，就是通过金钱观来树立他的价值观，你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意识？ 我觉得我给他树立这个价值观的话可能特别小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因为可能我整个的这个创业过程就伴随着我两个女儿的这个成长。那么创业，你知道创业狗是很缺钱的，就是每时每刻都在缺钱，所以的话可能我老在缺钱。我就会老给他传递这种信息，就是每一个人这个对应的这个工作会对应不同的这个薪酬。然后他说妈妈我为什么要好好学习，我说孩儿要好好学习以后才会掌握更多的技能。他说那为什么要掌握更多的技能？我说你掌握更多的技能的话你的薪酬会比较高。他又会问我为什么薪酬高就好，我说薪酬高的话你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买就可以，不需要别人给你买，不需要爸爸妈妈给你买，然后如果以后你有男朋友你也不需要男朋友给你买，你自己买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还有多余的部分的话，你可以帮助，你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喂流浪猫流浪狗这些猫粮狗粮，我说孩儿可以通过自己挣的薪酬去帮助他们。 所以就说让他树立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所有的这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得来 的，就是一步一步它是一个环环相扣。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想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没有孩子，但是我外甥女儿就是我视如己出，我和我的姐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观念是有差别的。就是我姐姐她有点像你，就是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她都会有意无意的给孩子灌输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钱来的不容易。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想让他在很小的年龄对这个钱有这么强烈的概念。钱真的可以主导一切，或者说钱真的可以说成为我们一个幸福的一个牵绊。我的顾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他不管是从小或者是到一个哪怕小学毕业的年龄，都应该是一个天真的浪漫的，或者说是让自己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这么一个阶段。因为家里面有这样的条件，我想吃什么就可以吃，想买什么就买，当然和浪费是两回事儿。所以我和姐姐经常会在这个观念上有一些出入，有一些冲突。他就说必须要从现在开始给他树立这么一个金钱观，才会让他在以后对这个奋斗这件事情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是的。 而我会可能因为毕竟在他身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期盼，我就是想让他过得更幸福，所以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是他考虑的，而是我们成年人应该考虑的。所以你觉得我这样的想法对吗？ 我认为不对。 你觉得不对？ 就是一方面可能就是你赚钱太容易了，这个我要思考一下。 所以你等等，这天聊到这儿，我觉得好像有点意思了好像一个挺大的坑等我。你说的这个是你，我就想问一下，你跟 闺女在聊说，你说妈妈挣钱不容易，妈妈挣的钱都是给别人挣的，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捎带把高丽阿姨这个事儿说出来，妈妈挣的钱都给你高丽阿姨、我跟你说啊，你不要让孩子小小的对我有敌意，你知道吗？这样特别不好，孩子那么可爱，你是什么意思？你把你刚才话说清楚。 就是 这涉及到钱我就这么急眼 的。你不要低估我，就是我挣的钱只满足你50块钱的这个稿酬， 这是我 对，因为没苗没还扣了5块钱。 对，就是我会给他传递这样的这个价值观，就是首先这个钱它是工具啊，它不是目标，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工具，因为我为什么给他传递这种价值观，就可能是我自己是独生子女，但是我的舅舅啊，他们都是有孩子的，所以我的弟弟可能家境还算是比较优渥吧，但是他的这个金钱价值观就没有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到现在 就从小到大家庭环境很好， 家庭环境很好，所以就是他确实会没有那么多的充足的奋斗的理由，而且包括对钱是没有概念的，然后不会花钱，他是不会花钱的，然后也不太会社交，所以我归结出来就是很小的时候，太过保护了，然后让他生活在一片这个温暖祥和的这个氛围当中，那么激发是不足的，然后对金钱是没有概念的，多了少了完全没有任何概念， 就是多了也没有办法让他幸福， 对， 少了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 对， 因为他什么还没缺， 对， 什么都没有改变，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就是他后面比如说他到了20岁的时候，他可能会迷茫，他不知道我工作是为了什么，我已经有钱了，我工作是为了什么，然后那我努力学习是为了什么，他会有很多的这个迷茫的这个东西在啊，所以我看到他那个样子我觉得不好，甚至这种金钱的这种价值观要我现在去传递给他， 所以你觉得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前车之鉴，然后你不想让你的孩子也是因为对金钱的概念模糊， 对， 慢慢长大了他的幸福感反而会越来越小， 对，就是他首先金钱它就是一个工具，你说为钱去奋斗，那么这个人生是太无趣了，太没有使命感了，太没有意义了，但你如果说我视金钱如粪土，那么连粪土都没有呢，我觉得你去轻薄的话也为就是我觉得会不太有资格， 对 啊，对，所以就是把它当做工具，这个正确的健康的一个金钱价值观会更好一些， 对 啊， 其实我理解你说的这种，就是我们如果把它用经济学的这个范畴来理解的话，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词叫边际效用递减，就它是一个就是很具象的一个经济概念，但是我可以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件事情，就像刚才大元讲的他的这位这个弟弟一样啊，他其实就是很好的体现了这种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的递减。为什么？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我们特别饿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馒头，你狼吞虎咽，你那一刻吃完之后你觉得哇好幸福啊，它解决了你那一刻的饥饿感，但是你吃第二个的时候那个饥饿感呢慢慢递减了，你的那个幸福感呢就也会递减，等你吃到第10个的时候，这种幸福感不但是没有了，而且会让你慢慢的成为一种负累感，所以这就是边际效用的递减，就是如果我们对一个钱或者金钱的概念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的话，挣多挣少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刺激已经没那么大了，反而是钱挣的越多你越不容易找到让你幸福的那个点， 是的， 所以你的幸福感是会降低的， 是的， 这就像一直以来很有争议的一档电视节目叫《变形记》，我曾经一段时间一直在看那个节目，虽然我自己没有孩子，但是我觉得那个节目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很多很多，是当下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一些社会问题，你会发现这里面叛逆的孩子多数都是家庭条件特别好，但是你会发现不管是他们还是他们的父母完全没有幸福感，就这个孩子活在一个特别痛苦的环境里面，然后他的父母呢也觉得我这么努力的打拼给家里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我的生活过成这个样子，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焦灼的状态，所以他们才会把孩子送到这个团队里面，送到一个更恶劣的环境里去做这样的一个对比，这样的一个事情， 可是为什么我说这个节目有争议？在我看来，就是对城里的孩子来说是好事情，但是对于那些原本生活在那个大山相对闭塞的环境里的孩子来说是很残酷的，因为他们在外面经见了这一个月之后，他又要回到他之前的环境里。你说这个事情对他公平吗？如果他没有经过见过，索性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个孩子是很幸福的。 是的， 所有的家庭重担都在他身上，他吃不起一顿好东西，他穿不起一样好衣服，但是他觉得很幸福。爸爸妈妈虽然在外面打工，我跟奶奶跟妹妹弟弟相依为命，我觉得我也很幸福。那些孩子是特别容易笑出来的，而且他们笑出来的时候那个笑容是很真实的。可是城里那些有钱的孩子，他是很难笑出来的。他笑出来的时候，他也是很真诚的，很真实的，因为那一刻来的太不容易了。所以那个节目在我看来，它争议很大，就是我觉得对那些乡下的孩子来说是特别不公平的，我觉得是很残酷的。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能用金钱和幸福来衡量一件事情的。所以我就在想，我为什么又讲到这个例子？大元，你觉得幸福是对比出来的，你认同这句话吗？ 以前认同，以前就是在这个比较年轻的时候是认同的，现在没有什么感觉。 那你那个时候对比，你会跟谁去比呢？ 就是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这个刚刚结婚的一批，然后这个小姐妹，然后有的时候会比较一下，这个比如说520刚过去啊，然后看看人家老公送什么啦，有个送什么首饰啊，送花啊，或者是这个两个人去旅行啊，很浪漫。但有的时候对比我老公啊，什么都没有送给我，然后又很忙又不陪我，然后就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很不高兴，然后那个时候对比出来，就是如果这样去比的话，觉得我好不幸福啊，然后这个男人怎么一点都不珍惜我不爱我呢？那个时候会有，但是后来慢慢成熟了，然后经历了很多事情，看的东西就不会这么表面化了， 那你现在如果要去对比，你通常会对比什么？ 就不比， 从来也不比， 不比了，就是没有这个比较心，就因为每个人他呈现给你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方式，爱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就包括我的妈妈，然后我的妈妈是比较强势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羡慕，就是那些特别温柔的妈妈，但是回过头来一想想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强势的妈妈，才锻造了我。我会很感激他，所以不会跟这些温柔的妈妈再去做比较。然后同样就是我的女儿也会比较说，你妈妈你能不能像伊蒙阿姨一样，然后那么温柔，然后能不能把头发留长一点，我觉得长发的妈妈才漂亮，然后我说不要比较，每个妈妈都有每个妈妈的美，你看妈妈去你们学校去接你的时候，然后小朋友有没有，你班男同学有没有特别喜欢跟妈妈搭讪，说妈妈漂亮，说阿姨你真漂亮，说看你们班男同学是很有眼光的。 所以你也会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也建立这样的一个他自己的审美和价值体系。 对， 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得益于你妈妈给你的让你受益的这些东西，你愿意把它传递下去。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你看我们今天虽然聊的是这么一个话题，它可聊的东西挺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对比，有的时候是跟身边的人比，有的时候我们是跟自己比。 对， 跟自己比就是你怎么样让在自己有限的这个金钱里面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就是我比过去好很多了，比如说过去的时候我想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是不舍得花的，花这个钱，但是现在呢，我可以不只买一个，我可以买2到3个，再分享给我身边我爱的这些人，所以这样的是跟过去对比，你会发现比原来的自己要进步了很多，你这样的是很容易获得幸福感的。 是的， 就是你不要去跟别人比，不要横向的去对比，你要纵向跟自己过去的自己比。如果说你发现突然有一天，哎呀，我这日子过得还不如原来了，那我没有办法再去宽慰你，哎，你看你这个事儿还是能得到幸福感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比，但是最好是跟过去的自己做一个纵向的对比， 对， 包括你过去的家庭做一个对比，可能更容易让你在有限的金钱里面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是的，嗯，还有因为我们是一档职场节目，还是往职场上拉一拉啊。 对， 就是 哎，你都快结束了，你拉什么拉？ 还有几分钟嘛。嗯，就是比如说我接触到一些这个年轻的这个小伙伴， 嗯， 他可能对比的是比如说公司的这个逢年过节的这个小礼物， 福利 ，然后公司是不是有这个零食，然后这个办公环境是不是这个特别漂亮， 嗯 啊，这个包括装修的这个风格是不是有调性， 嗯 啊，他会这样去比，当然我。不去评论它对或者是错。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创业型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它的这个办公环境也好，包括它的零食，还有它的各种的贴心的这个小礼物，它准备得很到位，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曾经我也这样去做过， 嗯， 然后包括团建的时候给大家吃好吃的，带大家出去旅行，但是我在跟投资人一步一步拉近的时候，然后他们反馈给我的信息是说，觉得当年我的这种做法就是很肤浅，而且这是一个很草率的一个创始人，并没有把这个钱花在关键节点上，也没有把钱用这样的这个福利撬动我该去撬动能创造价值的人， 没错 啊，对，所以就是你看，我当时认为，或者是小伙伴那样认为，都是觉得哎，这个环境多好啊，很轻松，很明快，然后有零食吃啊，然后这个打车又去报销，但这个在换做我去做投资人的时候，和我身边的这些投资人的这个朋友的时候，就会觉得 没错， 对， 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不职业的， 对， 就是在职场当中，不管你是一个 leader 还是团队的成员，就是不要一开始给大家特别好的一个愿景，或者说一开始就给你最好的东西， 对， 就像你当时大二那年创业一样，为什么大家拿到那个钱的时候会很平静，因为他经历了很艰难的这个过程， 是的，是的， 他表面的平静，但是他心里是对这份你给他的回报是很感恩的， 是的， 但是你如果第一开始把好的东西给他们，他会一直按照这个标准去期待，一旦你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时候，他就会有落差，他的幸福感也会递减， 是的， 而不是你一点一点给他们累积来的， 对， 有限的金钱换来更多的幸福感，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前车之鉴。 对，所以的话就是今天的这个话题，然后我真的会延续到我后面再去招聘，后面再去招聘的时候，发现每个人的这个价值观还有他的幸福感的这个评价体系，真的要去关注一下。 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也想问一下大元，你有没有真正的了解你身边你爱的这些人，或者你的团队小伙伴，什么东西更容易让他们觉得幸福？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还是挑我认同的吧，我认同的人呢，就是他的这个价值观，首先他是对金钱，他一定是要赚钱，但是他是金钱不是如粪土，视为工具，那么他会有更大的愿景，就是我做这个事情一定是利他的，而且呢就是大家会忽略因为取得这个阶段性目标或者赚这一笔钱要付出的这个辛苦也好，委屈也好，包括时间会不计，会往往会比较大条，对这一块然后就是会比较目标导向，还有包括他的这个使命感，所以具备这样的人的话，我会很愿意，因为大家三观一致， 对， 然后不会认为我经常有的时候会嘲笑一下，比如说吃个龙虾拍一拍，然后这个去一个这个特别这个豪华的地方拍一拍，我不知道别人给我的感觉是我直言很肤浅， 所以你在这些事情上希望能够跟他们达成一个共识， 对， 让团队更健康的去发展， 对，因为我看到的一些很优秀的人，包括这个已经很多个零的，然后已经公司已经上市的，就他们晒的都是这种，比如说我帮助了谁，我帮助了谁，但是他帮助了谁绝对不会让这个贫困儿童拿着他的这个福利去拍照， 对， 他从来不会这个样子，他整个的表述都非常质朴，这是我尊敬的人，他永远是利他的， 所以在大元的这个价值体系里，在他的价值观里，能够利他就才是你真正的幸福感所在， 是的， 并不是我挣了多少钱， 对， 我可以在有限的金钱里面获得更大的幸福感，前提就是利他， 对， 那如果在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支招，你觉得用一句话来概括怎么样在有限的金钱里获得幸福感，一句话， 我觉得就是幸福感的话，你不要把自己这个胃口提得太高，就是很朴实，然后这个 就是很朴实， 对， 很朴实，很真实。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一定要拿钱来衡量的话，把钱花在小事情上、小快乐上，而不是大快乐上。 是的， 就是能满足你当时当刻的这种情绪，它就是一种小幸福感。另外呢，我也个人在职场有高招，最后给大家一个建议，也是沿着大圆刚才聊到的这些话题，就是要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你的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你想要什么？达到这样的一个愿望，那才是你真正的幸福，而不是说你挣了多少钱。他们两个没有特别密切的这个相辅相成的作用关系。 是的， 啊， 是的。 我们今天再次感谢大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周还来吗？ 啊，应该不来了。 哎，好样的， 很忙的， 干得漂亮，干得漂亮，那就太好了。下周、明天我们每天都见，好吗，亲爱的朋友们？再见， 再见。